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考察了速度站青年突击队负责修建的黎明大街建设项目工地。崔龙海同志查看工地各处，谈到黎明大街工程所具有的意义，并为很高水平上完成工程而采取了措施。他还强调，全体指挥官要周密安排对突击队员们的后勤保障工作，而且以亲生父母般的心情照顾他们的生活。